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碎，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Hello Hello， 我哋又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星期日啊嘛，系逢星期日嘅晚上，我哋都会喺度等你。眨下眼咧，原来咧我好似昨日先至翻嚟做噶，咁啊上个礼拜我哋好似啱啱做完，今个礼拜咧就好似真系昨日的事。不过唔紧要，都系我想嘅。阿 Vinny 同埋阿坚哥，你哋好，系大家已经系各就各位啦。喺我哋嘅九尺嘅 Grand Piano 嗰度啦，同埋呢啲系即系百变嘅 Keyboard 嗰度咧，就真系犀利啦。Two Man Band 就变咗咧二十人大乐队个感觉。感觉啫，不过今日咧个感觉非常之良好，好清新愉快。点解呢？因为我哋嘅特别嘉宾呢就系我哋嘅老友记 The Linda Wong。 Hello， 大家好。 Linda Wong， 你唔知边个？我就知啦，黄兴平啊嘛。点解呢？因为咧就见到佢咧好开心嘅，佢咧就充满咗活力，因为第一咧，我哋识嘅时候咧，成日都喺球场见啦， 系打高尔夫球， 打高尔夫球咧，成日同你打嘅。咁就系因为一打高尔夫球咧，就唔系净系话几打点样打啊，打几多分啊，即系唔系咁嘅意思，而系见到绿草如茵啦，蓝天碧海啦， 心情舒畅， 一定系心情舒畅嘅时候，我哋先会见面噶嘛。所以我见亲阿黄兴平咧，都系咦好开心，好精神。第二咧就系佢咧就系一个瑜伽教练嚟嘅， 系 哇，系咁啊！即系你知啦，因为瑜伽仲要系教练噃，因为教练咧就即系将嗰种活力咧，直情系一路倾偈已经散发紧出嚟。 多谢你，其实我教咗六年啦，已经 系咩？ 系啊， 我睇住你开始教嘅，话俾我 听，时间过得好快， 六年啊！哇，咁你咪教咗好多学生咯。 啊，系啊，系啊，因为第一我哋嘅中心都系多人噶啦，咁啊，我谂我而家应该都教咗1000个小时以上噶啦， 一个小时咧，仲有即系虽然系重复噶啦，但系一班通常有几多人一齐学？ 要睇我哋嘅课室嘅大细嘅，咁同埋譬如我哋有 rush hour 嘅，即系中午食饭同埋夜晚放工咧，啲人就会多啲。 哦，系啊，当然。 咁我嗰个课室咧，最大嗰间房满座就50个。 哇，好大，因为佢有有伸展的空间先 有的，有的，那间房很大。但是下午两三点呢就 都有20-30多人的。 哇，那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因为如果你计一计将这么多千小时拉了这么多根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将很多人呢是有 繁忙的工作疲劳的感觉呢就拉松他。 我是开心啊，有成就感。 是啊，真的很有成就感啊，即是正等于呢我为什么要做几十年电台，还要做那些呢是放工我才做的时间。好用好重要的。 音乐都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就靠这样来即是平衡自己啦，将自己的心情放松啦，工作一定忙的啦，香港人是不是？所以呢今天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呢，亦都是将过往那一个礼拜的疲累由今日开始咧，大家慢慢咁样去咧，放松咗佢咧。听日又嚟啦嘛，又翻工啦嘛，系咪？又嚟过，又上瑜伽班啦，咁可以。 大家而家插下电先啦。 系啊，冇错。所以今日咧，更加第三样嘢要清新愉快噶啦。因为第二个未必啱，但系黄兴平嚟咧，我成日个印象咧就系、阿兴平啊，喺台湾过嚟噶嘛，长大噶嘛，所以咧嗰份我就最中意咧，我 初初做 DJ 嘅时候咧，就正值咧就系台湾校园民歌兴起嘅，咁所以咧我听嘅、播嘅同埋唱嘅咧，都好可能咧就系嗰啲校园派民歌吓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不如咧开头嗰啲时间咧就将呢一个感觉咧。由当年嘅台湾咧带翻嚟香港俾我哋， 好， 因为大家都有共鸣啊嘛，大家都系听呢啲歌长大。喂，揾一只得意嘅歌行先啦，嗱， 好啊， 我谂啊，唔知几多年都冇人喺呢度唱过，因为有只歌咧个歌词写得好得意嘅，咁有个人咧唔知叫边个，唔知好似刘文正啊，好似，即系 刘文正有冇唱过？ 有，佢有一定有唱过，一定有唱，但唔知边个原唱。 王梦麟， 哦，王梦麟啊， 佢写嘅， 哦，佢写嘅添啊，王梦麟咧我都识佢。佢就唱过另外一只咧，叫做《雨中之境》。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呢只原系佢写噶，咁但系刘文正就唱得几 hit 嘅。 系， 咁呢只歌咧好得意噶噃。咁啊开头啊，同阿美啊嗰个女仔叫阿美吓，咁佢系想追阿美啦，想娶阿美啦。 系啦， 但系喂，究竟我有冇机会啊？嗰啲咧，咁啊叫做 OK， 阿美阿美，系边事？不过当然啦，有嗰个男嘅。个女嘅都喺度呼应下先得噶噃，所以我哋合唱。 我哋合唱好。 阿美阿美，只是扮假装，我记得坏花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又要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妻子的长相。 阿妹阿妹，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你不要倔强，快做我的新娘。虽然我没汽车洋房，吃的粗茶又淡饭，只要你陪我作伴，抱你白白又胖胖。 你只是扮假装，我记得坏话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 阿妹阿妹，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你不要倔强，快做我的新娘。虽然我没汽车洋房，吃的粗茶又淡饭，只要你陪我作伴，抱你白白又胖胖。只要你陪我作伴，抱你白白又胖胖。 这个王梦麟咧，原来佢写系啱啦，因为咧我都好中意佢嗰只叫做即系雨中之境啦， 叫的士啊嘛， 叫的士就叫嚟叫唔到嗰啲，佢就真系写得好写实嘅，同埋咧好城市风味嘅民谣。咁同埋咧佢呢只歌最抵死嘅咧，就一路咧，哎呀，我要你几时扮嫁妆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有冇希望啊？我穷光蛋嚟噶，我乜都冇噶啦，粗茶淡饭啦，我又冇车又冇洋房。咁但系咧佢有一句就话，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好衰喎佢，即系话叫个女仔话你照下块镜啊，你都唔 系 好靓嘅啫，即系咁意思嘅。 系啊， 真系啊，真系 嗰时佢就系呢两只歌就系咁好笑啦，所以就 好起上嚟啦。佢好似咧，我后来我冇见过佢嚟过香港一次嘅，咁咧就所以亦都嚟过我哋电台嘅，系啦，咁所以即系有印象嘅。咁当然佢系一个即系创作型民歌手啦。后来佢系咪都系一个圈嗰度系做啲制作人啊啲咁？ 好似都有， 都有嘅， 都有。不过好似有一啲唔系咁好嘅新闻出现，如果我冇记错、 哎哎。 不过而家唔系好记得到， 我也不知道 到底咩事， 我未有听过吓。唔紧要啦，佢系一个过瘾嘅人嚟嘅，系咪？咁但系咧，就讲真的，那个圈咧就孕育咗好多音乐制作人， 嗯、 譬如嗰啲诶着如果啊，个台少妹啊，嗰啲 啦，系 啊系啊，好多个嘅。 同安格都系嗰时。 同安格系啦，都好一大班嘅。同安格系写好多，同埋咧， 蔡琴都系。 蔡琴啊，唱啦，系啦，即系诶，仲要系作歌嗰、那个潘安邦啊嗰啲。 潘安邦 系啦，好多嘅，咁 系 都系后来。即系台湾主要嘅音乐制作人嘅圈子啦、 嗯。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开心啦，同阿黄燕平一齐就可以将呢啲当年嘅台湾校园 民 歌风啊，就带翻嚟，好清新嘅。咁如果你讲开你细个，你由几时读到几时啊？喺台湾？ 其实我喺香港出世，咁、但系我应该系我幼稚园，即系五六岁，我爹哋就真系带咗我哋喺台湾住噶。咁喺嗰度读幼稚园啦，跟住六岁开始小学、中学、大学咁咯。 哇！大学都喺台湾噶，原来你 系啊？ 哇！我以为你即系啲中学课翻嚟。咁你初出翻嚟嘅时候，你唔识讲广东话噶？ 几乎其实细个系识讲噶嘛吓。我睇《歡樂今宵家》 係爸爸同你講廣東話嘅。 細個應該係講廣東話，去咗台灣，我哋就變咗講國語啦。 當然啦。 咁跟住，但係每一次我翻嚟香港咧，我係識聽嘅。識聽人哋講啲廣東話，我識聽，但我唔識得咁流利講出嚟。 係 咁，所以到我大學畢業咗，我真係翻嚟香港做歌手嗰時咧，我係重新要學翻廣東話。 梗係要啦，因為太耐冇講到咧。 同埋有唱廣東歌咧嗰時。 係全部廣東歌啦，你翻嚟，你都係我師妹嚟，你記唔記得？ 係啊係啊，寶記啊！ 我哋都係寶記嘅，我哋差唔多唔知點解咧，嗰個大家庭真係好大。 係 咁啊，咁你嗰代咧就睇先，我都唔記得幾多年咯，不過。唔好数啦，不过都系，总之你哋一扎啲小花旦，哇，一大扎咧，都系好年青嘅，即系女歌手啦。 系，原来时间都会过嘅。 系啊，仲有依下黎瑞恩啊，汤记啊，咁啊成班啊，小慧啊嗰啲咁样啦，都系你哋嗰个年代啦。咁当然啦，即系你，我哋都唔系好记得你喺台湾嚟噶啦，因为你已经系即系超级香港。 我都话我香港出世 噶。系啦，咪系啦，所以咧就啱啱虽然咧成长过程喺台湾，但系咧你唔系即系话有啲哎呀，我外面翻嚟啊，讲嘢唔正啊嗰啲咁样。 都有啲唔正嘅，其实 好得意噶喎，系有啲啲咁多噶， 有 噶，好少嘅，即系少得好紧要，但系间中会发现一两个字咁样咧。 系 啊，呢个你唔好讲。就算你喺香港出世或者喺广东长大，咁因为佢细个咧，好多时候我啲朋友咧，个个都有少少嘅。点解咧？点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佢哋喺屋企咧，譬如阿婆婆啊、嫲嫲啊、阿妈啊、阿爸咧，佢哋有好多乡下话噶嘛。但系就算咧，即系譬如话我屋企咧，我细个长大咧，我爸爸妈妈都系即系讲广州话嘅，即系同我哋一模一样。但系咧，我系肇庆嘅，咁佢肇庆有一啲。字眼咧，呢啲 terms 咧係佢哋即係先至會講嘅，咁啊變咗咧有時嗰啲佢唔係口音，係將嗰啲字咧滲咗入嚟我哋嘅廣東話咯。咁所以變咗咧不知不覺咧就會講咗有少少，即係我就應該冇嘅，因為我好好認真地咧去知道邊啲係邊啲唔係咧，我就唔講嘅。因為我係做播音啊嘛，咁啊唔應該有啲鄉下話嘅嘢咯。咁但係好多人都有嘅其實。 你咁样讲，我就好似好过啲嘢咁。 好过你即系根本唔可能发现你系台湾妹，唔可能。 可能啊，我自己知道噶。 头先阿美阿美系其中一只啫，不如咁样嗱，你唱翻几只嗰啲清新嘅，当年你系读紧中学啦。啊！嗰小學啊， 小學啊，嗰次係真係 一定啦，一定啦，即係我哋喺香港就已經中學畢業啦。你係讀緊小學，邊只咧？你可唔可以介紹？ 我唱呢個《風中的早晨》。 哦，我記得。 王新年啊，王新年。 王新年啊，但係有幾個都唱過呢只。 係啊， 佢哋幾個都有幾個喺台嗰個金韻獎嗰度都唱過呢只。我記得呢個播過好多次嘅呢只歌，《夏天夏天》嚇，《風中的早晨》。 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地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不到你柔情的眼神，只听见永恒的潮声， 永恒的潮声， 迎向风中的早晨， 迎向风中你的每个早晨。 像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地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看日落月升， 永恒的潮声， 迎向风中的早晨， 迎向风中的早晨。 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不到你柔情的眼神，只听见永恒的潮声， 永恒的潮声， 迎向风中早晨，迎向风中里的每个早晨。 风中的早晨， 嗯， 哇，真系听歌名咧，同埋一路听你唱咧，已经好似啊，我朝头早去咗深水湾定浅水湾。 我都好，我中意呢只歌就系嗰种好清新， 好清新愉快噶， 系啊， 真系 感觉到嗰个风好似吹紧自己嘅面。 佢哋又真心嘅，因为佢哋创作嗰啲创作人啦、啊，全部都系喺度读紧大学嘅，嗰阵啊，即系所以叫校园民歌啦。咁啊，嗰啲风咧，全部都喺校园嗰度，所以唔会话。太多嗰啲情情塔塔啊，或者好都市味嗰啲嘅，咁虽然佢哋都喺可能喺都市度读书，不过咧写嘅咧等于我哋啲田园民歌一样啦。 嗯， 因为讲起呢啲咧，就我好多回忆啦。因为啱啱咧佢哋兴起啦，我谂你有印象咧，就系话你细个唔知识唔识，就佢哋咧有一个叫金韵奖噶嘛。 有啊有。 系啦， 有 系啦，金韵奖。 台湾嗰、那个。 好多届嘅。 系。 我谂即系接近十届都有嘅、分分钟有十届、我唔系好记得几多届。咁、里面就哇，其实最初嘅时候嗰啲龙的传人啦、啊，嗰啲咁嘅歌啦，啊李健复作嘅系唱噶啦，佢就咁啊，即系嗰啲歌咧，全部咧都系由呢、這、一个吓、金韵奖咧就孕育出嚟。咁而且佢哋、就啊，系咪滚石出嘅咧？当时？ 是 CBS 出的，我就唔记得啦。 是 CBS Sony 出的唱片先的，后来就卖晒俾滚石。 是啦，后来滚石是有出过的。 后来滚石是买了嗰啲版权，因为我啊撞到同佢哋倾。 嗰时呢啲台湾呢啲民歌在台湾是带起一股风潮嘅，嗰呢个风潮都嚟过香港噶。 嚟过，嗰个风潮就是唱片行先咯，但系佢啲歌手呢，好坦白讲就好少呢就过嚟话演唱，好似而后来咧就，哇！佢哋嗰啲歌一过嚟咧就入晒大陆啦，系咪啊？即系佢哋因为讲国语啊嘛，咁、所以大陆咧就先系迎接台湾歌手噶，好多噶，好多噶，即系主要因为佢大家都个语言通噶嘛。 系。 咁但系嚟香港嗰啲咧就系我哋喺香港咧就即系播佢哋啲唱片啦。咁啊，譬如佢影响力系点咧？譬如话《乡间的小路》。 嗯， 啊，咁佢就好 hit 噶啦。 嗯， 咁但系都系台湾呢一个时段嘅。 嗯， 咁我哋香港嘅张明敏咧，佢就翻唱啦。咁啊，专系翻唱嗰啲啊，《巴巴的草鞋》啊呢啲咧。咁咧，佢一 hit 咗咧，就搞到张明敏都 hit 埋，即系佢重唱啫。 咁但係佢個版本喺香港更流行嘅，因為佢更加爽，即係精神啲啊，咁即係同埋啱我哋嘅耳櫃多啲啦。咁樣開始嘅，咁但係咧，嗰啲歌手我印象中咧就真係唔係太多會有過嚟演唱，因為嗰陣好坦白講，亦都唔係好多機會話啊搞啲大型嘅民歌演唱會啊，冇嘅。咁可能蔡琴都未 hit 喎嗰陣，即係我哋識佢嘅，但知道係有啊蔡琴呢個歌好聽噃，佢都係唱校園民歌嘅。 係啊，佢開始係民歌出身。 係啦，因為咁啊，後來佢大 hit 就因為佢唱曬啲經典嘅國語時代曲啦，即係四五十年代嗰啲嘅重唱，就主要係大陸嘅市場啦，咁樣。咁但係我而家好向往翻以前頭先唱嗰啲，喂，唱多隻，唱多隻。 好啊。 我有印象咧。有一个女歌手呢，你头先嗰个叫黄新年嘛，我记得。一个叫郑怡。 郑怡。是啦。 是啦。 跟住呢隻歌微风往事。 是啦。 就是佢嘅。 佢啲校园风呢大部分都係微风嚟，唔会打风嘅。好舒服嘅吹埋到面上，忆起往事。王兴平。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晨雾弥漫中，音乐在我心里响起，幕已开启，别再忧愁。谁知我心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不回首。别再忧愁，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不回首，别再忧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角洲华道海边下昼有男子堕海之后不治，警方晚上一度列作谋杀案，后改作误杀方向调查。消息指警方以涉嫌误杀罪拘捕涉事的66岁男子。兩名男子據報下午3時多在北角岸邊釣魚期間，懷疑發生爭執並且打交，兩人失足墮海，其中一人不知所蹤，另一名男子就自行返回岸上，他的手、腳和腰部擦傷流血，並且到北角海關總部大樓報警求助，表示不清楚和他發生爭執的男子的下落。警方和消防到场搜索，发现并且救起失踪男子，送往东区医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最初是列作伤人案，入夜之后一度改列为谋杀案。 再改作误杀案处理，警方继续在现场调查。九龙塘有巴士撞到停泊在路边的车辆，一人受伤。事发中午12点几，一架单层九巴沿着广播道驶至近商业电台附近的时候，撞向停泊在右边咪标位置的轻型货车和私家车。32岁的轻型货车司机报称腰痛和颈痛，由救护车送院治疗。28岁九巴车长和48岁私家车司机无受伤，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处理。九巴回复查询话，事故涉及一架208线巴士，涉事车长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会调查和跟进事件。民航处今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利用小型无人机进行飞行校验测试，结果显示小型无人机相对传统校验飞机进行部分飞行校验的时候更具效率，飞行调度上更加灵活，和达至零碳排放，结果亦都与由传统校验飞机所得的吻合。处方表示，今次是探索利用小型无人机执行部分飞行校验的可行性，并且在国家民航局飞行校验中心和香港机管局的合作之下，完成在北跑道上对仪表着陆系统和跑道地面灯的部分飞行校验。俄罗斯无人月球探测器月球25偏离设计轨道之后，在月球坠毁，已经不复存在。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解释，按照飞行计划，探测器本应进入着陆准备轨道，但在莫斯科时间星期六下午，地面与探测器的通讯中断。相关部门之后搜寻探测器，试图与它取得联系，但是并不成功。目前特别组建的跨部门委员会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当局早前表示，探测器在执行变轨控制进入着陆准备轨道时出现异常，无法按照预定参数进行操作。月球25今个月11号发射升空，是自1976年苏联时代以来俄罗斯首次月球探测任务。探测器上个星期三进入月球轨道，原本计划听日在月球南极软着陆，争取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在月球南极着陆的探测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炎热，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朋友话你有 CISP 信息资格安全认证，是正规的专家， 是 网警的顾问。 是啊， 你不止技术好， 是 把口仲好密嘅。 准确嚟讲，我的原则咧有三个字：好密先，意思是付款先啊。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识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争人好多钱，点算呢？ 舞台劇《匙羹》的主角就想到个方法。 匙羹是讲一个赚很多钱的平面设计师，在偶然之下接了一单杀手的工作，而这单工作他得到的唯一一样工具呢，就只是一只匙羹。咁啱呢个被杀嘅目标就係佢一个好多年冇见嘅大学朋友，於是佢又约呢个朋友出嚟倾下可以点样解决呢件咁荒诞嘅事。 表面上呢个係一个关于暗杀嘅故事，不过编剧梁泽宇话佢实际上以荒诞嘅情节折射出打工仔挣扎求存嘅悲歌。我哋再听下佢嘅介绍啊。 匙羹嘅灵感来源呢係嚟自一单真人真事嘅，大概2014年啦，我睇到一单新闻。在廣西有一個人因為某些原因他想買兇殺人，於是就請了一個殺手回來，但那個殺手又不想自己動手，於是就將這個工作外判出去。經過一層一層這樣外判，最底層的殺手的酬勞就由原本200萬變到只剩10萬。這種情況就令我聯想到自己平面設計的工作，即係好似會面對一啲無理嘅要求啊，又或者係一啲由上而下嘅剝削。喺我哋呢個商業社會入面咧，打工仔可能每日都會面對緊呢啲問題。可能就係我對呢單新聞嗰種荒謬嘅共鳴，令到我好想寫《匙羹》呢一個戲咯。 舞台劇《匙羹》，香港話劇團製作，9月2日到9月17日，上環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乡间的小路上，不会的闹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喝罢锄头在肩上，不同的歌声在荡漾，哦，他们唱，还有一曲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哼一曲仙居笑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一曲相聚笑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 这个歌呢叫做《乡间的小路》嘛， 其 实嘅咧好好 hit 嘅，当其时，因为最初校园文歌嘅时候咧，就呢一只系令到我哋香港都好熟，就系、是、所以张绵敏就翻唱即刻， 真的有时一隻歌就改变了他一生的。如果他不唱这些呢，他就未必后来又会唱即我的中国心啊，入了中国大陆。哇，即是第一个香港的歌手进入去唱一些即时代曲。咁所以变咗张元明一入去呢就唱呢个中央电视台嘅春晚。第一个香港歌手唱即是春节晚联欢晚会。 呢、這個我就唔知道，因為我台灣大，但我就知道台灣嗰時，我哋細個嗰時咧，我就好中意一個偶像明星叫做費翔。 哦，好靚仔啦！ 好靚仔，後屘佢亦都係上過春晚嘅。 係啊，好多都上過春晚。 跟住呢排又俾佢 hit 到咩？ 係啊，呢個而家費翔喺大陸咧，又好似做嗰啲 封神榜啊個電影啊，佢 好靚仔嘅印象中嚇。不過而家佢而家點樣我冇跟到。 而家我陣間俾你睇，佢 啱啱仲係好靚仔啊！ 呢排就係拍嗰部電影啊嘛，呢、這個戲而家幾十億嘅收入， 即係佢有份拍嘅 票房嚇。佢做嗰個紂王咯。 哦，佢應該都一唔上年嘅，係咯，六十幾歲啦。 但係個身材。 是啊，他很高大的，我记得。 很健碩，很漂亮嘛。 很漂亮，哇，所以。 所以现在有红 色。一路呢就一步一步这样。 是。 那你这个乡间都很难，可能是一条乡间小路。你不要以为他乡间小路就会行了，就令到一个人改变了。 嗯。 我刚才讲的是张明敏。 嗯。 那现在他在香港的。那但是讲起这些创作人呢，我之前一路有播，因为我那天已经做了 DJ。咁所以咧，呢啲歌咧就系我播得最多噶啦、 嗯， 而且我系早上做节目嘅，咁啊好啱咯，呢啲好清新啊嘛， 嗯、 我系好中意播一啲好清新嘅田园歌，咁、 嗯、 啊香港都有，不过就冇咁多、 嗯， 就全部咧都系来自金韵奖，即系台湾校园牌。咁、嗯、其实咧有只歌咧就我哋香港好 hit 嘅，叫做《雪中情》，你唱得嘛？ 你睇啦。 与你情如白雪。 哦就是这只。 就是如果。 哦。 就是啦。咁嗰陣呢我就唔識，即係未有雪中情㗎嘛，因为关正杰呢就未唱呢隻歌嘅。咁、 哦、 但係呢就呢、這个叫台少梅呢。 係。 啊台少梅。啊台少梅。 台少梅。 係啦。咁呢就又作又唱嘅。咁佢就真係揸住吉他，好好文耀，好學校嗰啲學同學咁樣嘅。 才女呀、啊。 才女嚟㗎。才女。咁有呢隻歌之后呢就关正杰嘅就唱咗雪中情。哇 一首。我都听过㗎雪中情。 雪中情好 hit 㗎 ,hit 得好犀利。一陣間話俾你聽點解 hit 到咁勁。但係呢就可能係嗰個情懷歌詞唔同。不過呢原裝正版呢呢只如果咧就真系朝露啊、小草啊、白云啊、小雨啊呢啲咧，全部嘅所有台湾嘅小说里边嗰啲摆晒喺度啊，都系你嘅小学时候嘅歌。如果你系朝露，咁你会点唱咧？ 如果你是朝露。我愿是那小草，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终于与你相偎依，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 你是那海，我愿是那沙滩。如果你是那真言，我愿是那清风。终日与你相偎依，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甜蜜。如果你是道路，我 原是那小草，如果你是那片云，我原是那小雨，终日与你相偎依，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凄厉。 如果你是那海，我愿是那沙滩，如果你是那真言，我愿是那清风，永远与你缠绵，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甜蜜。 哎呀，这只原本就是如果。阿兴平，我唱个广东版俾你听，你应该有印象。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噩梦，不可心竞争。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前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吻。 我应该听过啊， 也能傲输，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工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回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 是不是一样的好听呢？ 好听，好听。 是啊，你即刻识唱，或者俾啲歌词你一睇咧，你因为你已经 熟悉个旋律， 好旋系啦，好听。咁呢个雪中情咧，佢非常之流行。第一就关正杰啦，第二咧就系卢国沾嗰啲词咧，啱啱佢写嘅时候佢冇话谂住咁，点知咧嗰阵就香港移民潮啊。咁啲人咧就去晒边度咧？系加拿大。 加拿大， 话仲唔系雪中情，即系两地相隔。嗰歌词正系咁讲嘅，要传常常是噩梦，你唔好听人哋讲啊。其实我冇噶，我冇第三者噶，即系我挺噶，你明唔明啊？不可心惊震啊！呢啲咧全部都系谣言嚟噶。不过我看见雪花飘时，呢度咧，哇个雪仲深，所以咧最重要咧，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哇！你话几硬咧？你话啊，嗰啲人咧就真系听到喊晒噶， 真系叻 啊！听到喊晒噶，真系会喊，因为好多太空人啊嘛，嗰阵。 嗯嗯嗯， 系啦。如果你演唱会咧唱呢只咧，啊，就我就同你唱粤语。 好啊，好啊。 几时啊？我知道你诶嚟紧演唱会。 系啊，可以讲噶，系咪？ 系讲得。 九月23号，快啲讲。 咁好嘅事，点解唔讲啊？仲喺麦花臣啊嘛。 系啊。 呢个唔使讲落去啦。咁大家都好醒噶啦，而家啲。 系啊。 咁因为尤其是咧，即系中意黄兴平嘅歌迷咧，即系等咗好多好多年。 多謝多謝你， 咁所以咧應該係要即係 hold 住個日子，mark 住佢先， 快啲嚟支持一下啦！ 9月23号，咁頭先咧就唱完這個如果加呢個雪中情啦，還有冇其他嗰啲你當年小學嘅時候嗰啲校園民歌？ 有，仲有一隻歌，呢隻歌大家可能比較唔熟悉嘅，咁但係我覺得好好聽。叫做散场电影， 咦，咁得意嘅， 即系讲紧分手最后一次见面咧，大家一起睇部戏就散 band， 咁样叫做即系散场电影 吓，咁啊唔悲哀嘅。 系啊，反而俾我 系啊， 即系 你听我歌词啦， 和平分手 系啊，就校园嘅感觉。 好啊，咁啊系读书时候，尤其读中学都有拍拖噶嘛。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再也不介意，因为我不再看见你。今晚的月见你体会，这是最后的一场电影，我们因不了解而相识，我们因了解而分离。在人潮中不必说些什么，因为再也听不见，我们在声浪之中淹没，在声浪中淹没，这是最后的一场电影，这是不见伤感的分手。在人潮中不必说些什么，因为我们再也听不见，我们在声浪之中淹没，在声浪中淹没，这是最你的哀愁我再也不介意，因为我不再看见你，因为我不再看见你，因为我不再看见你。 上场电影原来咁解，即系咧带你睇完呢场戏咧，大家就佢嘅歌词咧，我听到你讲话，因为我哋唔识咧而认，即系我哋唔相识咧而相识嘅，唔了解而相识，但系了解咗之后咧，要分手啦，系咁解。咁啊之后咧睇完呢场戏，我见唔到你，因为黑噶嘛电影院。不过我而家又带你睇另外一场戏、 啊。好啊， 你细个咧喺台湾，你未必识。我哋咧以前嗰个年代咧，你爸爸嘅年代咧，系、 嗯、 有一种叫做公寓场啊。公寓意思即系放咗工之后， 哦、公寓、 啊、公寓场啦，所以叫做公寓嘅时间啊嘛，去睇嘅电影叫做公寓场。诶、哦，做咩嘅咧？就做翻啲咧系旧嘅戏。点解咧？因为嗰阵咧嗰啲唔系即系首轮电影嚟嘅，就做翻啲旧嘅戏，你咪可以捞翻以前好多咯。以前冇电视 streaming 噶嘛，冇噶嘛，咁、哦、你咪去戏院睇咯。特点咧就系平好多嘅，好平嘅，即系等啲人放工咧去 relax 一下先至翻屋企，咁都得嘅，几好噶。咁所以呢一只歌咧就真系我好怀念咧两个作者，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lake of n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Who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ce raindrops fell and echoed in the well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hi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enement hall,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我呢出电影咧，即系都唔敢计下佢几多年前啦。有冇睇过啊？嗯，The Graduate， 应该有 毕业生啊！你嗰阵太细个啦，不过你应该系翻睇嘅。 嗰个男主角系 德斯汀·霍夫曼啊 ，Dustin Hoffman 系佢嘅成名作。 我好中意佢。 系啊，佢演戏真系一流嘅，一流嘅演员嚟噶啦。呢一个已经系证实咗噶啦，攞奖攞到无数。咁头先只歌都攞奖攞到无数嘅，你奥斯卡嗰啲咧攞晒咁滞嘅俾佢。咁啊呢只歌都攞啦，因为Simon & Garfunkel就系靠呢一只歌咧开始成名啦。咁唱咗电影主题曲叫 The Sound of Silence。咁讲起呢啲英文歌咧，我哋香港就咁样长大啦。咁你细个咧，头先讲就话由小学啦、中学啦、大学都喺台湾嘅。咁台湾嗰啲学生咧，你嗰个童年咧，啲人有冇唱英文歌噶？ 其实冇乜噶。 系啊。咁点解你会 但系我因为我中意唱歌。咁我就会成日喺我爸爸个嗰啲 cassette 带里边，嗰时系听 cassette 噶嘛，就会揾一啲出嚟听，咁就会揾到嗰时叫黄恩恩， 黄恩恩系黄恩恩，即系边个咧？即系 Tracy Huang，Tracy Huang 系啊， Olivia Newton-John 系啦，呢个即系哦，你爹哋系听呢啲 Teresa Carpio 嗰 时都 有 好多嗰啲英文嘅歌噶， 系啊，已经出道咗啦， 系啦，咁我就听跟住唱咁咯。 哦，所以你而家都仲记得点样出，即系有时会唱下英文歌咁样。 我系我如果冇记错，我第一只歌系唱英文歌，我第一只学识嘅歌系英文歌。 系啊，竟然啊，记得系咩歌 ？Carpenters 嘅 Sing。 哦 ，Sing a song， 系啊，系啊，呢只啦啦啦啦啦啦，呢只好开心。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for good things, not bad. Right, right, right. Sing for happy, not sad. 一流啊，呢歌词。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master all life long. Don't worry about whether it's good enough. Don't worry about what to say. Just sing, sing a song.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唔係好記得歌詞。 好嘢，即系而家记得晒啦。 个音乐嚟到就差唔多又会吸到出嚟。 真系都唔知几多十年冇唱过呢只歌，就算有听咁，但系咧啲歌词，如果突然间叫你唱咧，就真的要靠嗰种潜意识嘅 memory。 因为以前唱好多。 系啦，咁啊弹翻出嚟咯。有啲歌系咁样嘅。如果你而家反而叫我要学呢只歌咧，我哎呀好辛苦。咁但系要靠呢啲弹出嚟咧就好多。头先嘅歌咧就好开心嘅，同班小朋友一齐唱嘅声啦。咁你喺印象中譬如话头先同你倾下，话有好多旧歌原来你都识嘅。我想问你一样嘢，咁你即系一嚟香港就唱中文歌啦。咁啊读书又喺大学嘅嗰时候喺台湾啊。咁你而家教瑜伽咧，要讲英文 嘅。讲英文嘅 一定啊，因为有好多系唔识听中文。 系因为我哋嘅学生有好多都系外籍人士。 系啦。 唔单止系西方人，亦都有日本人、韩国人。 系咯，系啦。咁所以一定要用英文即系全英文。 主要系英文，咁我间唔中会有一啲广东话嘅。 哦。 吓，咁但系就有时要有一啲中国嘅中国人喺度。 系要讲普通 话。咁但系我就冇可能话讲完英文又讲广东话，再讲国语咧，哇！啲学生 hold 住个动作，死咗， 太辛苦啦。本来十八变咗卅，咁样唔得噶， 唔得噶。 咁啊，即系其实鼓励嘅时候咧，讲下唔同嘅语言，等佢哋有啲即系参与嘅感觉啦。咁真系唔知佢喺边度嚟噶嘛？不如搵只歌咧，以前 Diana Ross 有只歌，你同啲学生讲啊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啊！我哋就去跟阿黄兴平学瑜伽咯，好听噶！啊，以前好真系好精彩噶呢啲歌啊，呢啲亦都系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呢一首。 呢个我唔知 啊。好 ，Diana Ross 以前嘅歌。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Do you like the things that life is showing you? Where are you going to? Do you know?Do you know, once we were standing still in time, chasing the fantasies that filled our mind. You knew how I loved you, but my spirit was free, laughing at the questions that you once asked of me. 当年咧 ，Diana Ross 嘅一首好出名嘅歌叫做《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或者叫做《Theme from Mahogany》啊，即系有另外一个名嘅。不过咧，即系讲起 Diana Ross， 即系可以讲系一啲 超級阿姐級嘅， 係啊， 大家姐嚟嘅，佢真係好鬼勁嘅唱歌， 好勁， 好嘅聲音特別啦，佢即係黑人歌手，咁好早喺60年代佢已經成名嘅。咁、如果香港嘅朋友認識 Diana Ross 咧，反而係再後啲、就去到 Endless Love 啦，係咁啊，即係同 Lionel Richie 合唱嘛，嗰只、歌又係經典嘅。佢兩個人咧，佢自己話啦，佢哋，我哋啲歌咧差唔多 take one 就搞掂啦。 哦，系啊， 嗰啲功力几劲， 咁犀利。 咁啊，咁啊，仲有嘅，佢仲有一只我都几中意，佢 Touch Me in the Morning， 嗰只好鬼高啊，个 key， 佢系好好，但系佢高得嚟咧唔尖嘅，即系佢把声咧又好好有嗰啲佢又唔系黑得晒，即系我唔系讲咩， 系啊系啊， 唔系讲种族嘅问题，而系佢所谓黑咧。 系唔系嗰种苏宁？ 系啦，佢系苏宁皇后嚟噶啦。咁佢一开声咧，就系嗰啲声嚟嘅。咁但系我中意佢咧，佢又唔系黑到乌黑咁样噶嘛， 白白地嘅， 白白地啊，系啊，即系啡啡地色嘅。 系啊， 因为所以咧，其实如果讲个人话你唱歌好黑咧，就唔系诋毁佢嘅，系即系其实系抬举嘅。 系啊， 因为即系唔系咁容易可以有啲黑人 歌手。佢好有音乐感。 因为佢系即系早期嗰个唱片界 Motown 时代嘅阿姐嚟噶啦，已经。咁啊，咁啊，如果你讲啲英文歌，你好多故事啦。咁、有只歌嘅故事咧，就即系嗰个歌手咧，我就觉得就以前我成日都播嘅，叫做 Charlene。因为呢个 Charlene 咧，好似就叫做 Charlene Oliver，即系 Charlene 系佢个名啫嘛。咁啊，姓 Oliver。咁啊，佢唱咗一系好似我其他歌，我谂唔起佢有唱啲咩歌 hit 嘅。但是最 hit 嗰只 I've Never Been to Me， 是 系咪有中文版噶嘛？ 有 啊，有， 即系广东话 啊，系啊，天赐 Vivian 唱 Vivian 啊，系啊，周慧敏啊， 大家姐， 周慧敏啊， 我叫佢大家姐， 周慧敏 系啊系啊 系，你大家姐，佢早过你好多 啊，系啊，佢早过入行嘅，系啊 ，OK， 咁系啊，大家姐，死啦死啦死啦，我好惨啊好惨啊，点解？因为我叫佢小妹妹， 咁你系。 佢入嚟，佢入嚟，佢未入行啊！佢入嚟香港电台先噶。 哦，系咩？ 系啊，你唔好多人都唔知噶。佢香港电台咧做我哋嘅小妹妹，即系做下节目啊咁样，然后开始咧就哇咁靓嘅你，咁又有唱片公司，不如唱歌啊咁样慢慢唱咯。啊，所以咧， 历史啊呢个， 你叫我估下我哋个朋友知唔知边个叫大家姐咧？死啦！我以为汪明荃啊， 我系唔小心喺呢个节目头先点样一嗌咗出嚟， 系咪因为教会嗰啲啊？ 唔系啊，唔系啊，就唔知点解，我都唔记得点解。佢私底下我系咁样称呼佢嘅， 系咩？咁呢个咪讲翻转头先，讲翻呢个 Charlene 啊， 系 咁佢就唱咗阿 Vivian 嘅即系曾经翻唱嘅歌叫 I've Never Been to Me， 好出名，真系好好。咁啊，佢特别嘅地方咧就唔系只歌。个旋律咁简单，而系佢即系讲一个女性咧，即系经历咗好多，好入世嗰啲，唔系普通嗰啲少男少女嗰啲。咁啊，嗰啲讲到佢话我即系你乜嘢都经历过啦。不过而家讲翻转头咧，最惨就系我揾唔到我自己啊！呢个歌应该系台湾嘅歌叫《我找到自己》嘅相反版。阿兴平，你可唔可以？即系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演绎到呢一种女士嘅。 等我试下，我细个听呢只歌咧，我唔明个歌词。而家我越睇咧，我开始明啦。 咁以你即系已经差唔多有成熟咗好多咯。I've never been to me. Hey lady, you lady, cursing at your life.You're a discontented mother and a regimented wife. I've no doubt you dream about the things you never do. But I wish someone had to talk to me like I wanna talk to you. Ooh, I've been to Georgia and California and anywhereRun. Took the hand of a preaching man and we made love in the sun. But I've run out of places and friendly faces because I had to be free. I've been to paradise, but I've never been to me. Please, ladies. just walk away, 'cause I have this need to tell you what I'm all alone today. I can see so much of me still living in your eyes. Won't you share a part of a wearied heart that has lived a million lies? Hello, I've been to Nice and the Isle of Greece. What a zip champagne on a yacht. I move like Harlow and Monte Carlo and show them what I've got. I've been undressed by kings and I've seen some things that a woman ain't supposed to see. I've been to paradise, but I've never been to me. To crying for unborn children that might have made me complete. But I took the sweet life I never knew. I'd be better from the sweet. I spent my life exploring the subtle whore, and that cost too much to be free. Hey lady, I've been to paradise, but I've never been to me. 咗好多沧桑系回忆嘅女士， 系 唱嘅 I've never been to me。咁啊，啱啱不如咁咧，将佢人生 rewind 啦。虽然咧呢个女士咧已经系经历咗咁多，有些少好似负二咁样，好多啲唔好想望翻转头。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想步入情场，就打电话或者系恳求咧对方，不过男仔嚟嘅，我可唔可以？同你一起住啊，咁样啊，因为我唔想一个人瞓，咁嘅歌都有，因为讲得好直接嘅， 系、 我谂应该以前嚟讲系比较开放吓、啊。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啊，如果由女仔唱咧，就我谂个功力会大几十倍。个女仔同个男仔唱个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跟住啊，哦哦 ，OK OK 。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Stay with me, don't go. Talk with me for just a while. So much of you to get to know. Reaching out, touching you.Living all the worries all behind, loving you the way I do. My mouth on yours and yours on mine. Marry me, let me live with you. Nothing's wrongWhen love is right, like a man said in his song,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Loneliness can get you down when you get to thinking no one cares.Lean on me, and I'll lean on you. Together we will sit it through.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It's sad to think some folks do.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No one does. Do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一連唱了三隻英文歌添，哇！真係過足癮， 我過癮啊！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都係嘅，因為呢啲歌咧就一唱啊，識啊，識啊，識啊！其實我哋都係聽呢啲歌大，係。咁但係咧，而家真係唱嘅咧，我諗真係比較少，尤其是喺公開演唱啦嚇。咁啊，但係呢啲英文歌咧，真係唔可以遺忘，亦都其實好多好多好多，我哋都識嘅，仲有好多。找机会啊，十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一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角渣华道海边下昼有男子堕海之后不治，警方晚上一度列作谋杀案，后改作误杀方向调查。消息指警方以涉嫌误杀罪拘捕涉事的66岁男子。两名男子据报下昼3点几在北角岸边钓鱼期间，怀疑发生争执并且打交。两人失足堕海，其中一人不知所踪，另一名男子就自行返回岸上，他的手、脚和腰部擦伤流血，并到北角海关总部大楼报警求助，说不清楚和他发生争执男子的下落。警方和消防到场搜索，发现并且救起失踪男子，送往东区医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最初列作伤人案，入夜之后一度改列为谋杀案，再改作误杀案处理。警方继续在现场调查。警方联同入境处过去4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罪恶和反三合会行动，打击三合会非法行动和非法劳工，捣破多间非法赌场、毒窟、无牌按摩院和无牌酒吧。直至昨日，警方拘捕423人，年龄介乎16至93岁。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表示，行动期间检获大约13万元，入批约值300万元的毒品，包括可卡因、冰毒等，还有大量赌博工具和武器，包括4把刀和1支伸缩棍。其中93岁女子涉嫌在长洲非法醉赌被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需要大量人才，会继续用多管齐下的策略应对未来人力需求。针对业界对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的需求，局方积极与大专院校和职训机构协调，提供更多高级文凭学额。技术人员的高级文凭学额预计可增加30%。凌汉豪在网志说，发展局今年拨款1亿元推行为期2年的先导计划，为修读建造业兼读制学位的学员提供在职津贴，鼓励拥有高级文凭资历的年轻人继续进修学士学位，协助他们向上流动。在澳洲悉尼举行的女子足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英格兰，首次夺得女足世界杯冠军。队长卡莫拿29分钟劲射破网，协助西班牙1-0领先上半场。换边之后踢到68分钟，球证翻睇 VAR 之后确定有英格兰球员犯手球，西班牙获得1球12码，但系艾尔莫索嘅射门被扑倒，错失扩大领先机会。 西班牙最终以一球取胜，成为自1991年女足世界杯举办以来第五支夺冠球队。前四届冠军分别是美国、德国、挪威和日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炎热，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住劏房冇水冇柱嘅独立水费单，都唔知道业主有冇收多我。 业主向租户收取的水费超过交给水务署的金额，就是违法。听我的识仔讲，参加分间单位安装独立水标计划，不但可免交水费按金同获免费提供水标，分标后租户更可根据独立水费单按容量给钱，避免争拗。查询及举报热线2824-5000。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个活动既可以向大众推广阅读文化，又可以宣扬环保意识。讲紧嘅系民间团体输送快乐即将举办嘅一个社区节。 今次输送快乐搞咗个叫做围埋嚟睇、围埋嚟玩嘅社区节。我哋希望将睇书嘅风气同埋绿色生活方式带入社区。 嗱，好似呢个理财小学堂啦，我哋想小朋友谂下零用钱点使，兼锡住个地球，唔好乱买嘢。另外咧，仲有舊書收集和義賣，咁我哋希望透過日常生活的不同實踐咧，令地球知道我哋有幾錫佢咯。 呢個社區節嘅一系列活動都帶領參加者從唔同角度實踐綠色生活，當中嘅凳仔工作坊仲請到全球首位喺地鐵展覽列車入面舉行展覽嘅藝術家黃天仁做導師添。 黃天仁係香港一位非常之出色嘅藝術家啦，佢最擅長係用廢置嘅木材創作嘅。佢曾經做過啲凳仔啦，造型趣致又斬鬼，咁所以我哋今次專程邀請天人嚟幫我哋主理呢個凳仔工作坊，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 聽佢哋嘅主席劉庭善講，成個籌備過程仲有意外驚喜添啊！ 呢個活動空間原本係一個銀行舊鋪嚟嘅，我哋接收嘅時候咧，發現咗一啲古老嘅用具，好似電動打字機啊、數錢機啊咁樣，非常之有趣。 围埋嚟睇，围埋嚟玩。8月23至29号，红磡码头围道104号地下。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是谁？我看你的眼，我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 呢歌叫做《忘了我是谁》啊，咁啊，黄英年一定记得你细个嘅时候听过啦， 听过， 都系台湾即系当年校园民歌时代嘅一首代表作啦。啊，死啦！但今期叫咩名先？ 好似系黄海玲， 黄海玲吧，系黄海玲吓，啱啊啱啊，黄海玲啊。总之呢只歌咧就以前我记得嗰个写词嗰位咧，就系李敖嚟嘅，好似系。 啊， 系啊， 系啊， 系即系当年台湾嘅大文人啦，吓咁啊，不过而家叫过咗身噶啦， 系 咁诶，好啊，咁诶翻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咁啊大家已经听咗一部半小时到嘅直播啦，我哋现场嘅音乐，当然有阿 Vince 啊，同埋阿坚哥一齐伴奏，我哋今日嘅女主角咧就系黄兴平啊，咁啊 Linda 咧就。多謝你啦，就係落咗堂啦，教完瑜伽咧就嚟，係咪會好啲㗎？如果做瑜伽唱歌， 嚇、啊、都會嘅，因為啊，我哋有一種瑜伽有好多種唔同嘅形態， 嗯、 啊有一種特別咧係比較流暢啲，即係不停喺度做動作，有啲類似有氧運動咁樣嘅、 哦， 叫做 Vinyasa 流暢瑜伽。 流暢瑜 伽。咁啊，佢就要跟住個呼吸咁樣做。 嚇、哦， 咁、okay, 啊、yeah. 對於個呼吸咧，咁啊對於唱歌咧， 一定有幫助啦， 一定有幫助。 唱歌就係呼吸最重要啦。嗱、嗯，咁、啊、如果係呼吸，即係嗰個 rhythm、 嗯、 做得好咧，我哋成個人都會唱快好多啦。 嗯啊 做事都会流畅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我就想介绍你嗰只最近呢一只新歌啦、 嗯， 都好多访问啦，啊，即系讲关于呢只歌嘅背后故事。咁、 嗯、 但系当然啦，我哋二千靓歌咧就要现场唱嘅。不过咧，唱之前咧，就想阿黄兴平自己讲下呢只歌个感受啊，点解会有呢只歌咧？就叫做《威严背后》，其实喺歌名咧。都已經略知道咧係講咩噶啦，你不如自己講。 講父女情啦， 係啊， 威嚴背後，威嚴就係我爹哋啦。係 啊， 咁我想講咧就係、是、我爹哋係一個即係幾傳統嘅中國男人。 嗯。 平時就係真係好威嚴嘅，咁同埋佢亦都唔係好善於表達情感。係 啊。 嚇，咁我都係啦。即係我佢教出嚟，我哋都係咁咁但係佢舊年佢走咗啦啊，同埋過去呢六年咧，佢其實係好辛苦嘅，係即係佢第二次中風之後好嚴重，六年嘅時間一路喺醫院嘅 嚇。 咁啊，舊年走咗，咁我就其實喺之前我已經想寫隻歌。俾佢聽一下咁，但係其實係遺憾啦，佢冇聽到，因為呢隻歌疫情咧，我哋又延誤咗錄音嘅時間啦。咁 anyway， 我今年咧，我做咗佢出嚟，錄咗佢出嚟。我想講就係、是，雖然我哋唔係好識得開口去講，但係我哋嗰份愛，我爹哋對於我哋嗰份愛係喺度嘅，係好滿嘅，嚇咁咯。 所以每一次我估啦嚇，即係由收到呢隻歌開始錄音，開始譬如可能唱過好多次，但係咧每一次我相信，即係如果呢隻歌咧係將自己嘅人生嘅真身感受咧、寫落去唱出嚟咧，嗰種滋味我諗係。即係我未經歷過你依一種，不過咧就即係譬如以前我自己少年時代作嗰啲，譬如《少年夢》咁先算咧，就真係好用即係真心講嗰啲説話咧。每一次唱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好自己好感動咁樣、啊。我當年真係諗咗咁樣，係、我真係想講。咁呢只歌威嚴背後咧，嗰、那個主人翁咧如果嚇、啊、即係如果咁啱咧，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係唔知道嘅其实黄兴平的爹哋咧就系电影武侠巨星黄宇先生、啊，咁诶呢只歌咧就系、是、主要就讲你同佢嘅感情， 系 威严背后。 如领袖，几多心思难猜透，当天他仿佛可以顺服处宇宙，绵绵情怀讲出口，一身威风便护佑，如像叫最亲的爱大内疚，而是害怕趁他使他会害了羞，如今就似在尴尬末时候，怀内盛满我信我亮珠不轻浮，终没言语，血有亲密在流。当天的威严过后，一天一天消瘦，当天一巴掌的手也开始很抖，过往我离家出走，今天归家未敢走，如何会太多世事无不扭，怀内盛满爱未能开口，我信我亮珠不轻浮，终没言语，血有亲密在流。 这个叫做《威严》，背后是王英平唱的最新的歌曲，是讲父女情的。哇，这歌词写得好。好貼切，即係好好多人都會中嘅， 係啊， 即係佢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啦，即係嗰啲爸爸多數嚇，即係我哋個年代多數都係威嚴噶啦，嚇同埋唔係好講説話嘅。咁我爸爸就唔係好威嚴嗰啲，但係即係好，即係好少會大家一齊慢慢傾偈， 係 多數都係因為佢起兩句子咁啊，所有啲説話都同媽媽講句多嚇。以前嗰個年代，有時我啲兄弟姊妹多嗰啲大家庭咧。咁爸爸就係一家之主啦，都係個嗬，黃宇先生都係咁樣嘅， 冇乜真係可以好似朋友咁樣傾偈，即係我同佢冇試過。 係啊，咁因為佢可能都將佢嘅真性情咧喺個電影嗰度發揮出嚟啦。我細個真係睇佢嘅電影嘅，邵氏嘅時候嗰啲《毒鼻刀》啊嗰啲。我全部有睇嘅，咁所以影響都好大嘅。哇！即係覺得黃宇咧係一個。哇！真系即系 大侠咁样， 真系大侠之余咧，就系冇人会够佢打，一个打一百个都得嘅。以前嗰张即张智同佢拍嗰出电影，咁所以电影啦、音乐啦，你呢个家庭咧， 即系都系艺术之家嚟嘅，咁啱吓，咁啱。妈咪又系， 妈咪又系， 又系啦，好出名嘅。舅父又系啦，曾光又系啦，全家人都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哋都 imagine 到你系咁样成长。威严背后咧，我哋不如咧揾翻只温馨嘅威严背后嘅，即系两火字咧。我觉得人生可能吓，如果去到呢一个阶段咧，系反而最浪漫，就系去到两个都白头到老，可能冇乜特别嘢做，可能大家手拖手喺公园嗰度，公园头行到公园尾，坐喺张凳度，冇讲嘢，你眼望我眼。This is romance. Who says time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 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相信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你同 真系真挚感人嘅，想讲就系阿卢冠廷嘅太太写嘅歌词嚟嘅。 哦， 系啊， 呢个我真系唔知喎。 系唐书心写嘅，所以哇，咁样嘅合作系咪真系陪着你走嘅？真系最佳嘅演绎。 系啦，呢只歌俾我感觉都好 好似民歌嘅台灣民歌嗰種風格， 係啊，但係佢。佢嗰、那個曲式又複雜啲嘅、 嗯， 即係嗰啲拍子啊， 嗯嗯、 即係呢個盧冠廷嘅特色嚟，即係佢唔會好平鋪直敍嘅，咁、啊、所以咧呢隻歌係精彩嘅、 嗯 啊，非常之即係已經係成為咗我哋廣東歌其中一首 經典 歌㗎啦、 啊啊， 叫做《陪著你走》，大家都知啦、啊。但係我好奇怪喎，呢隻歌冇國語版嘅有冇㗎咧？ 好似 哦。我从来冇听过，系咯， 好似冇。 应该佢自己都可以唱啦，因为佢喺即系中国大陆都好多 fans 噶嘛。 但系呢只歌其实台湾人都熟嘅，广东版系熟嘅、 啊。哦，不过你讲起台湾歌，好多我哋香港人熟嗰啲就多啦、嗯。以前阿陈升嗰只歌咧，系大男人都想即系哇喺对号入座。哎，我系好大，即系虽然话大男人，但系我系一个 man。I'm a man， 即系我是男人，嗯、我是即系我将个悲伤唔会同你分享， 都俾自己， 俾自己留低，跟住咧仲要大家分手，佢写得很好好嘅呢只歌，或者好似好惨咁样，但系惨得嚟咧又觉得佢有啲伟大啊，即系为咗个女仔。 而家你咁样讲我就明啦，啊系、嗯、啊，即系台湾系。台灣男人是真的比較大男人一 點的，對的，是的，所以這首歌就更重了、 嗯、 很多歌都是這樣，英文歌也有很多男人歌的、 嗯、 男人都很喜歡唱的、嗯、包括這首、 嗯、 把悲傷留給自己，如果女仔唱就會怎麼樣呢、嗯、男人聽到會怎麼樣 呢，讓我來演繹一下， 是的，感受一下，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是可以牵你的手呢，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能不能陪让我 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可以的，如果你咁样唱的话，悲伤了几年吧。呢只嘅写得相当于好嘅歌，系当年陈星所唱嘅《把悲伤留给自己》。眨下眼，我哋已经过咗两小时啦，仲有一个小时留给你们，靓歌。 下雨了，看到大家妈都在跑，啪啪啪啪啪，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一毛钱赚不到， 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嘛吸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见你又躲又跑， 哈哈， 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 哈哈， 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妈都在跑，啪啪啪啪啪，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你有钱赚不到， 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嘛吸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见你又躲又跑， 哈哈， 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 哈哈， 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 叹气把头摇啦！呢只歌咧就头先我同黄兴平嗰度倾偈嘅咧，就系之前提过嗰只叫做《雨中即景》啊，就黄梦麟嘅作品啦。咁我觉得好过瘾嘅呢只歌，因为佢写啲都市里边嗰啲人生百态， 到而家都系咁啊！ 真系啊！仲要我啱啱想讲就是香港都系咁， 系咯。 嗱，你一落雨咧打雷咧，譬如呢几日啦，尤其是啊呢个礼拜啦，无端端会落大雨噶嘛，你截的士你就死啦。 你有钱都做不到。 系啦，所以啊啪啪咁直播。咁啊的士大佬而家可能会听紧噶，咁啊呼吁全香港嘅的士大佬啊，咁啊希望咧喺落雨打雷嘅时候咧就方便方便下我哋香港市民啦吓，唔好把头摇啦，唔好话诶唔去啦唔去啦咁样。 系， 多谢多谢，唔该晒唔该晒，大部分都好有爱心嘅，啲的士大佬。 嗱，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坐的士都系听紧呢个节目嘅， 系咩？系因为咁啱咧，每个礼拜日咧九点至十二点咧，如果翻屋企咧走唔甩噶啦。不过希望真系有事，我哋真系同啲的士大佬都息息相关几廿年，几廿年朋友。咁所以咧，如果遇到吓，尤其是即系啊，大家都中意听歌嗰啲，诶，方便方便。 系， 诶，边度啊？冇问题，冇问题，照去照去，尤其是。

漂洋过海来看你，时间约定你9月23号。啊，漂洋过海呢，起码佢喺香港住啦，喺长洲啊啲离岛度住呢，都算漂洋过海嚟看你㗎、 啊。 你喺九龙开㗎嘛演唱会。 你看我嘅演唱会。 係啦係啦。咁或者唔係我諗都真係有㗎，譬如台湾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嗰啲咁样呢，都係要漂洋过海。 欢迎你嚟香港。 而家我諗我哋香港都应该要继续发展啦，即係作为一个旅游嘅圣地。演唱会呢係一个好大嘅吸引点。即係喐下都慢慢声㗎嘛，係咪呀？咁所以变咗无端端有位。一个邮轮5000人都咁大件事咯，随时几万人嚟噶嘛，咁所以咧真系要做多啲演唱会就好啦，咁会多啲外来嘅朋友嚟到香港，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后咧，你如果你唔识路咧，喺香港唔紧要，因为我系老香港，前跟我来。都是讲返以前一出电影啦，有冇睇过啊？搭错车。 搭错车有睇过。 其实呢隻歌呢好多都唔知㗎，就係、是、搭错车里面嘅插曲嚟嘅。苏瑞。 苏瑞。 同埋呢个叫余坎平啊。 哎呀係呀，你劲啊。余坎平。 余坎平啊。合唱嘅。咁即係里面呢仲埋作曲嗰个呢叫做梁鸿志。 啊、 梁宏志 ，sorry 啊， 梁宏志，系啊系啊系啊， 佢就即系唱，佢即系作嗰、那个，因为恰似你的温柔， 系啊，都系佢写嘅，系啊系啊， 就系佢写嘅，咁啊好出名嘅，佢系一个即系作曲作词，呢只叫做请 跟我来啊， 请跟我来，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是无法按耐的情怀，在你。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 别说 别说， 不用说， 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啊，让春雨飘呀飘地飘在你的眼。滴不完的发梢，带着你的水晶珠链，请跟我来。 别说。 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 别说 你不用说，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啊， 当春雨飘呀飘地飘在你的眼，滴不完的发梢，带着你的水晶珠链，请跟我来。 请跟我来是一首当年很流行的男女对唱歌来的。为什么电影很受欢迎啦、在香港都很收得的、叫做搭错车。 我记得。 记得当然他主题曲就仲hit啦。照间探威武， 照间探威武， 照间探威武嗰只，苏芮又系凭呢出唱片咧，就哇红透呢个东南亚啊，就系苏芮开始。后来佢就因为咁样，你就可以嚟到香港唱歌添吓、因为大家都 佢都好似都有唱广东歌， 有佢识唱嘅，啊佢识唱广东歌嘅。咁就讲起跟住今日呢就好多谢黄英平呢可以即係唱好多国语歌啦。因为国语歌当然呢香港都系主流嘅。咁但係呢就始终唔係个个都可以好地道地啦去演绎国语歌。 咁我就喺台湾大嘅。 係啦係啦。咁呢啲唱出嚟嘅味道呢就即係味道係就唔同嘅。即等于我以前我喜欢听那些四五十年代即是蔡琴翻唱那些、那些上海已经很流行 的那些。 是啦那他们那些歌那些出来的味道你没人发可以 现 在台湾也好或者中国大陆有现在现代的歌手你的 很难 都唱不到那些味为什么 不是那种唱腔。 是那个腔不同、是不是、可能又加上那些音乐伴奏啦。咁我係一對嗰啲 big band， 係、上海嗰隻喎。 係啊 咁同埋呢啲錄音呢就唔係而家咁清晰㗎嘛。啊、反而呢就有一種即係懷舊嘅電影味。咁係來自可能上海嘅百樂門夜總會嗰班 band。係。哇嗰啲周旋啊嗰啲公秋霞啊哇姚莉啊嗰啲啊唱出嚟真係犀利。所以呢我係好即係敬重呢啲老人家嘅，即系譬如之前嘅姚莉小姐都喺香港度长居啦，咁而家佢哋都上一次演唱会都会碰到大家有观众，如果眼嚟都会见到啊 ，Jump Jump， 我听过， 哇，佢犀利咯， 呢个系白光系嘛？ 唔系白光，系边时？你知边个？我突然间怪后边傻咗，超级嘅红星。 周旋 唔系，但系佢好西化嘅，系咪啊？而家香港嘅，梗系即系一位老人家啦，变咗咁等啦。死啦！而家真系老人痴呆。 阵间再搵下。 唔系， 我谂收音机旁边 傻咗啦，癫咗啦，收音机旁边有99%人知，除咗我，系唔知。我哋而家唱住先啦，一路倾啊，越倾越远添。不过咧，即系真系唔好意思，即系唔系关佢嘅知名度事，而系咧呢啲歌讲出嚟，佢系电影明星嚟添嘅， 系 即系。又能唱又能演啦，系咪？好，咁不如我哋又唱翻只王菲歌啦。 好啊， 王菲真系好多歌， 好多歌。呢只歌都有国语版，不过我哋今晚我哋唱翻个广东歌啦。 好啊，广东版就如风啦。粤语系唔系？国语系咩啊？ 猜先 哦，系咪都系佢自己唱？ 唔系， 反而 万芳， 哦，万芳啊，咦？好萬芳都好唱好多呢啲香港 hit 嘅歌嘅， 系啦。有一個人曾讓我知道，寄生於世上原是那麼好。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是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话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 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话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光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话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光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去亦匆匆，话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光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让我心痛独仍空洞，今天暖风吹过亦有点冻。 呢个叫做《如风》，是王菲的歌，大家都很熟悉了。咁头先咧，我挂在口边嘅呢位巨星咧，叫做柯兰小姐。 啊、 有冇可能唔识啫？系咪啊？挂住系咯，你我谂你妈咪都会好熟。 系我妈咪好朋友， 好朋友添啦，一定系啦，咁即系年代差唔多啦。咁誒，郭蘭咧就我真係好，我覺得好勁咧。除咗演戲啦，佢電影明星啦，咁、唱歌都好犀利嘅。Jumbo 嗰啲係即係萬波女郎時代啊嘛。咁誒，嗰只叫做《說不出的快活》啊，真係 真係 超級係超級巨星嚟㗎，佢係喺我哋心目中。即係雖然我哋唔係嗰個年代，我哋聽唔到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如果佢而家應該如果計大約90歲到啦，咁、佢應該健在香港。咁、即係我哋好珍惜呢一啲啦，前輩好勁，即係真正嘅明星，能演又靚又 能跳 又跳舞能唱。以前真係好似荷里活咁咯，香港嗰啲個個都係咁，真係好有很星味，真正嘅明星。11点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最后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啦。咁今日咧，好开心可以同阿黄轩平一齐咧唱翻好多国语歌啊、英文歌啊，甚至我哋嘅粤语歌，呢个系当然嘅。新闻后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两个男子在北角因为钓鱼问题争执之后堕海，其中一个61岁男子死亡，另一个66岁男子就涉嫌误杀被捕。两个男子据报在下午3点几在北角渡轮码头因为钓鱼位置问题争执，一同堕海。返回岸上之后再起争执，再度跌落海，其中一人失去踪影。另一个姓陈的男子就自行返回岸上并报警求助，警方和消防到场搜查，发现并救起失踪男子， 送往东区医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拘捕报案的男子，最初列作伤人案，入夜之后一度改列为谋杀案，再改作误杀案处理，案件交由东区警区重案组调查。正在印尼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呼吁东盟成员国继续支持香港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期望 RCEP 联合委员会早日订定加入协定的程序细则，以便同香港就加入协定展开并尽早完成实质性的讨论。邱应华今日同印尼贸易部长在印尼共同主持第七届中国香港东盟经贸部长会议，讨论香港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的实施情况，并就区域和环球经济最新发展交换意见。邱应华表示，自香港和东盟在2017年签订相关协定，双边货贸贸易额增长38%，升至去年的16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王毅表示，双方正全力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中方愿同伊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反对外来干涉，抵制单边霸凌行径。王毅又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北京对话之后，双方持续迈出改善关系步伐，带动中东形成和解潮。中方赞赏伊方作出正确决定，并继续支持中东各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加强沟通对话，坚持团结自强，实现睦邻友好。阿卜杜拉希扬就表示，伊方期待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荷兰，和看守首相吕特会面，两人举行联合记者会。吕特保证，只要符合条件，荷兰和丹麦将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他又说，荷兰共有42架 F-16 战机可供使用，但现时决定是否全数供应是为时尚早。泽连斯基之后亦都到访丹麦，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会面，争取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丹麦外交部发声明确认有关供应 F-16 战机的承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悬疑最安剧，你安全吗？ 我要证据，证据，证据！跟踪偷拍，上门挂佢，而家即刻，马上！ 我又唔系私家侦探，再讲啊，私自跟踪系违法噶。不过互联网时代有新嘅玩法，想唔想了解一下？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父母照顾了我们这么久，是时候报答他们了。香港年金给父母终身稳定的每月收入，有了这个一世的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子女的就不用为他们担心了。 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是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你说过跟他早已不像话，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但是我永不要再含糊境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忘问再应不应记挂，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告诉我简单一句心内话，告诉我若要我留下，告诉我让我知道怎做吧，今天留住我可以吗？ 多谢晒电视今日同我哋又弹琴又唱歌，跟住咧就有呢只新歌咧叫做留住我吧，用抒情 Hi-Fi 版再次重新演绎我哋好朋友太极嘅歌曲。 嗯， 第一个钟哦，11:08就差唔多。永平，你有多原唱歌嘅，咁诶唔好吝啬啦。咁今晚一定要点翻唱几只先， 唱下自己歌。 系啊，原唱嘅叫做《一生都不够》。 哦，一生也不够。 咁啊，真系嘅。对于这首歌我一生不够的。 你说今生什么都拥有，唯独你遗憾伴我一生都不够。你对我说匆匆一生里，无论那时候地老天荒都想对，一呼一半着都不够。你爱我到他生以后，你哪会责过我给感动暗暗泪流，然后决定以后留住你。抱拥你到白头 To me, you are everything I 你说今生什么都拥有，唯独你遗憾，伴我一生都不够。你对我说匆匆一生里，无论那时候地老天荒都想对，一火一半着都不够。你爱我到他生以后，你哪会察觉我给感动暗暗泪流，然后决定以后留住你。 唱的一首爱一生都不够，跟住呢一首咧就系、是、作曲人咧就系、是、作王菲嗰只《我愿意》嘅王国伦， 嗯， 佢写咗另外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好有味道嘅歌曲，当然来自辛晓琪。今天晚上的星星好少吧，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躲起了。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 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 当年在台湾，陈秋霞唱了一只很有诗意的歌，因为她是将徐志摩的诗然后谱上乐谱，是偶然。广东版呢， 我呢就很幸运地有这只歌的广东版，是向雪怀先生写的词，感情的片段， 我偶然都会听到。 倘遇天空千变像片云，浮游随我心漂流远近，若是在世上也全天真，不顾别人那日和你亲近，一把当天需要的声音，说每句你都心灵震撼，像巨浪扑在吹头波心，碧波倒影叫白云向下沉，路过自走竟不知去向，茫然迷痴于相逢的晚上，请不必开心，爱是如此美，黎明又到时天边别逃过，远看天空白云像片雪，满载了我的感情片段，事实是过分偶然一此的心却仍然这样 是过分偶然一点，彼此 却仍然这样甜。 感情的片段来自香雪怀的歌词。今晚的天不知道怎样，话成日有骤雨，不过我相信我哋喺呢一个夜空下边嘅香港，望翻上个天空个月亮应该都好明丽，周边嘅云都唔会系乌云就好啦。一只好，我觉得好啱我哋香港夜晚唱嘅歌，叫做《城里的月光》。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多谢今日嘅特别嘉宾，唔使问佢个名，听到佢嘅声音，同埋听到呢首歌，就即刻知道佢系黄兴平。 不要问我我是谁， 别问我是谁， 系啊，叫做别问我是谁。多谢兴平， 多谢阿伯。